总是早晨不太快乐的心情，总是睡前需要一点点的酒精。啊啊，情绪万种，为何只剩下一种痛？忘掉曾经有过的感动，忘掉伴我孤独的初衷。花跟火柴，在你看不见自己的时候，点支香油，看它能支持多久的寂寞。啊，起舞场，在被遗忘的人生角落，总是冰冷苦涩，平常时时的起起落落。花跟火柴，在你看不见自己的时候，点支香烟，看它能支持多久的寂寞。啊，起舞场，在被遗忘的人生角落，总是冰冷苦涩，平常时时的起起落落，平常时时的起起落落，平常时时。